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10集。不久，杨如钦奉旨兼修国史。天朝历来皆是设馆修史，宰相兼修，曾经有君王不看本朝史的惯例，后来渐渐废弃，被人嘲为实录不实。朝中史馆曾有两处，一处是崇文馆，专修本朝史，另一处则是修撰前代史的秘书内省。不过此刻天朝已经建国近百年，前代历史早已修完，史馆便只留下了崇文馆这一处。陈泽明作为萧定、萧瑾两朝重臣，修史为他作传是避不过的。然而杨如钦将成稿呈给萧定看时，却一再被打回。萧定也不说明为什么不好，只是让杨如钦回去派人再改。这么改来改去，史官们都明白了，不是有什么不好，而是如今这样据实书写不符合君王的心思。但到底要怎么才能定稿，谁也不清楚，只能就这么一次次的反复润色。国史中自然隐去了萧定火烧后宫的事情，萧定还在执政呢，谁吞了豹子胆才敢这么秉笔直书？何况如今民间对这个传说的兴趣也淡了，何必旧事重提，掀起风波呢？那么去掉了来龙去脉，单看陈泽明的人生传记，难免会觉得他最初的反叛毫无缘由，对于厚重提拔自己的君主恩将仇报是个逆臣。既然如此，而后半段的再度投诚也就逃不过首鼠两端贪生怕死的色彩了。明明是风华绝代、阵前披靡的名将，这么一写确实让人有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瑕疵。或者萧定便是不满意这个，杨如钦心中倒是明镜似的亮。可这事情不好做，陈泽明的反叛确实是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，谁来写也绕不去这茬，哪怕杨如钦自己上阵那也是一样。终于有一天，萧定把那书册再度打回，杨如钦开口了：“ 万岁，史书写出来是给后人看的，功过自然有后人来断。”“ 这上面写的是平陆郡王吗？为什么朕看着不像？”“ 唉，不知道在万岁心中陈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人有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万岁能赐郡王一个刚字，为什么便不能接受这传记中写他曾经的背叛呢？”“ 朕曾答应一定保得三代忠良之名， 陈将军最终为国捐躯，难道就不是忠良吗？陈将军泉下有知，看到自己的生平传记被涂抹得面目全非，只怕未必是开心，反而会觉得惭愧难受吧。他的歉意终究没有被众生接受，他以生命为代价的悔过，归根结底还是不能见人。” 萧定诧异地看着他，之后便默然不语。杨如钦在他的沉默中拾起书册退了出去。消息传开，众人都道杨如钦巧舌如簧，实在是只有他才能做到说服萧定的固执。陈泽明的传记最后还是如实写了他的一生，萧定再也没有干涉过。修史是个持续长久的事情，此刻天朝的史馆制度已经相当成熟，起居院、两食政绩房、玉蝶所等地方都会不断送来资料，所以帝王实录中的内容是不断添加修改的，不到萧定死的那一天，实录不会完成。纵然是盖棺定论了，那也未必真的是最后的定稿。实录如此，其他国史会要之类亦是如此。历史中反复修史的事件层出不穷，此刻萧定的火烧后宫纵然不入书中，谁又知道多少年后将来的帝王对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会是什么想法，这段历史会不会被反复修改，真相会不会终有一天被后人察觉， 杨如亲也不知道。他所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地如实记录下一切，纵然这样，被阉割过的文字难免会出现漏洞，导致情理上经不起推敲，实在也称不上是严谨缜密的可传世之作。可到底为后人将来得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提供了依据。出宫的时候，天已经隐约黑了，远处炊烟袅袅，杨如亲坐在轿中，听着街道上的嘈杂喧嚣，难得感觉到了人生偷闲之乐。突然身体一震，那轿子已经停了下来，轿旁的随从大喝道： 挡什么路啊？ 杨如亲心中一动，掀开轿帘，左右街道此刻已经燃了灯烛，那些影影绰绰的光影中，一个人侧身站在道路中，左右都过不去，正把他们一行挡个正着。那身影一入眼，杨如亲险些喊出来： 独孤行，怎么是他？ 独孤行送陈泽民的官舅回京后，突然告假失踪，不见踪影。像他这样的朝廷命官，这么不告而去的很少。杨如亲当年也做过，可那时候他年少轻狂，此刻年长了，再看别人做起来，居然也会有真不像话这样的想法。独孤行见他们停下，突然转身朝着这顶八抬大轿走了过来，随从们连声呼喝，相继挡在他身前： 走开。 话说宰相门房七品官，这些随从也是嚣张惯了的，独孤行又不曾穿官服，谁也不认识他，见他这么张狂，不禁纷纷大怒，卷起袖子便要教训他。 住手，让他过来。 随从彼此对视，让了条道。独孤行站在原地不动，片刻后慢慢往前走。杨如亲钻出轿起身，两个人终于面对面。这时候天色已暗，百姓们都回家吃饭了，左右行人渐少，路过的都往两旁避让。这轿子一看便知来人是高官，一般人也不会多事。 你怎么没回边关啊？去哪里了？ 独孤行垂着眼不说话，他本是一个话少的人，两个人从前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每问必答。杨如亲见他如此，陡生了一股莫名的熟悉感，居然有种想摸他头的冲动。独孤行年纪比他小，从前交往的时候，杨如亲虽然并没有存多少真意，却一直做着一副兄长般关切的姿态，日子久了竟然习惯了。想着大庭广众实在是不该，但杨如亲还是伸手搂了一下他的肩膀。这样的举止并不突兀吧，他这么想着，腹间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。杨如亲下意识地抓紧了独孤行的肩，低下头看，看到一截锐利的剑身露在腹外，另一半已经插入了自己体内，血很快滴落下来，落在他两脚间的雪地上，不一会儿便急了鲜红的一滩。众人终于发觉不对劲儿，惊叫声怒骂声顿时乱成一团。在那些如同浮雾般的声响中，杨如亲死死看着对方的脸。独孤行这时终于抬起双眼，他的神色平静。 我本来想放过你的，可万岁都松口了，你却死活不饶过大人。 杨如亲想说并不是那样的，然而血流涌上来，堵住了他将说出口的言语。他开始吐血，吐得独孤行整个肩头全湿了。独孤行看着他一动也不动，任他的血污了自己的全身，直到有人用刀朝独孤行脑后砍了过来，他才退开。杨如亲倒了下去，他看着独孤行在人群间刀影中躲避腾挪，双脚飞快地移动，动作灵巧而美妙。旁边有人扶起他，他指着独孤行： 让他走。 那人惊讶地追问了数遍，得到的只是这一个答案，终于相信了这并不是杨如亲的胡话，连声叫嚷起来： 众人慢慢停下追砍，独孤航孤零零地站在众人当中，看着轿子前被人扶也扶不起来的杨如钦，始终冷酷的眼中终于浮上了一股痛楚之色。 叫他走。 扶着杨如钦的是他的贴身随从，听他如此说，抬头大叫道： 走啊，大人说让你快走。 独孤航的脚生了根一样的始终不动，杨如钦闭上眼，低声喃喃道： 走啊。 杨如钦。 众人都惊，只见他交剑到左手，飞快地往右臂上砍下去，手起刀落，那手臂带着热血落到了地上，指尖游动了一动。杨如钦震惊睁目，独孤航剧痛之下踉跄几步，将那剑抛到了地上，他痛得声音也嘶哑了。 你曾与我约为兄弟，对天盟誓，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虽然你是骗我的，可我的誓言不能不作数。我如今以臂代身，偿你的血债，从此两不相欠，恩断义绝。 独孤航说罢，再不看杨如钦，蹒跚抱臂而去。众人都惊于他自残的血性，无人敢阻挡。杨如钦见他离去，这才放心，再看看他留下的半截残臂，目中不知为何竟落下泪来。两人相遇的情景犹在昨日，一瞬间却已经到了结局。空中雪花纷飞，无声而落，此刻才听到呼喝推搡之声渐近，官兵终是来了。萧定听闻杨如钦的死讯，震惊不已，立刻交由刑部发了告示缉拿独孤航。而杀人的独孤航也是一方朝廷大员，这引起了百姓们异常激烈的好奇心，引发了无数个版本的恩怨情仇。然而与这些越传越离谱的沸沸扬扬相反的是，这份追缉令发出来之后始终不见后文，最终悄然无息的无果而终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